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四十九集，竹竿声还在哒哒响着，似乎在等待，似乎在催促。跟着无眼无舌的少女阴魂走，可能会落入什么陷阱；不跟着她走，则会被喷尸毒粉的走尸包围，同样安全不到哪里去。众少年果断做出了选择，和魏无羡一起循着敲地之声奔去。果然，他们移动起来，那声音也跟着移动。有时能看清前方薄雾里一个朦胧娇小的影子，有时却什么也看不清。蓝景怡跑了一阵道：“我们就这样跑了呀。”魏无羡回头喊道：“韩光君，交给你了，我们先走一步。”琴弦怔地响了一下，听起来很像一个人在说：“嗯。”魏无羡扑地笑出了声。蓝景怡道：“就这样，不说点别的？”魏无羡道：“不然还要怎样？说什么别的？”蓝景怡道：“为什么不说？我担心你，我要留下。”“ 你走。”“ 不，我不走，要走一起走，应该有这种情节的呀。”魏无羡喷了：“谁教你的？谁跟你说应该要有这种对话的？我就算了，你能想象你家韩光君说这种话？”蓝家小辈纷纷道：“不能。”魏无羡道：“对吧，浪费时间，你们家韩光君这么可靠的人，我相信他肯定应付得来。我做好自己的事儿，等着他来找我，或者我去找他就行了。”跟着竹竿声走了不到半炷香，转了好几次弯，那声音忽然在前方戛然而止。魏无羡伸手拦住身后的少年们，自己往前走了几步，就见一座孤零零的屋子伫立在越来越浓郁的妖雾之中。吱呀，屋子的门被谁推开了，沉默地等待着这群陌生人的进入。魏无羡直觉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，不是凶险会杀害人命的那种，而是会告诉他一些事，解答一些谜团的东西。魏无羡道：“来都来了，进去吧。”他抬起脚迈进了屋子，一边适应着黑暗，一边头也不回地提醒道：“注意门槛，别绊着了。”一名少年就险些被高高的门槛绊倒，郁闷道：“这门槛怎么做得这么高，又不是寺庙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不是寺庙，但是也是一个需要很高门槛的地方。”三三两两燃起五六张火符，摇曳的橙黄色火光照亮了这间屋子。地上散落着铺地的稻草，最前方有一张供台，供台下横着几只高矮不一的小板凳，右侧还有一个黑洞洞的小房间。除此之外还摆了七八口乌黑的木棺。金陵道：“这里就是那种义庄，停放死人的地方。”魏无羡道：“嗯，无人认领的尸体，摆在家里不吉利的尸体，等待下葬的死人，一般都会放到义庄来，算是一个死人的驿站吧。”右边那个小房间应该就是看守义庄的人的休息处。蓝思追问道：“莫前辈，为什么义庄的门槛要做得这么高？”魏无羡道：“防尸变者。”蓝景怡愣愣地道：“做个高高的门槛能阻止尸变吗？”魏无羡道：“不能阻止尸变，但是有时候能阻止低阶的尸变者出去。”他转身站在门槛前道：“假设我死了，又刚刚尸变。” 众少年巴巴点头，魏无羡接着道，才尸变不久，我是不是会肢体僵硬，很多动作都做不了？金陵道，这不是废话吗，连走路都走不了，迈不动腿，只能跳。说到这里，金陵立刻恍然大悟。魏无羡道，对了，就是只能跳。他并拢双腿往外跳了跳，但因为门槛太高，每次都跳不出去，脚尖撞上门槛，世家子弟们见了大感滑稽。想象一具刚尸变的尸体这样努力地往外跳，却总是被门槛挡住的模样，都笑了起来。魏无羡道，看到了吧，都别笑，这是民间的智慧，虽然土，看起来小儿科，但用于防低阶的尸变者的确行之有效。如果尸变者被门槛绊倒了，他摔到地上，肢体僵硬，短时间内也爬不起来，等他快爬起来了，要么天快亮，鸡快打鸣了，要么就被守庄的人发现了。那些不是世家出身的普通人能想出这种法子，挺了不起的。金陵刚才也笑了，此刻立刻收敛笑容道，他把我们带到义庄来干什么？难道这个地方就不会被走尸包围吗？他自己又跑到哪里去了？魏无羡道，恐怕真的不会，咱们都站了这么久了，你们有谁听到走尸的动静了吗？话音刚落，那名少女的阴魂便倏然出现在一口棺材上。由于之前在魏无羡的引导下，他们都已经仔细看过了这名少女的模样，连她双眼流血张嘴拔舌的状态都看过了，所以此刻再见并没有什么人感到紧张害怕。由此可见，正如魏无羡所言，吓着吓着胆子就大了，能镇定面对了。这少女没有实体，灵体上发出淡淡的幽光，身形娇小，脸盘也小，收拾干净了，就是一个楚楚可怜的邻家少女。可看他叉着腿的坐姿，却是半点也不秀气。那根充作盲杖的竹竿斜倚着棺木，两条纤细的小腿垂下来，着急地晃荡着。他坐在这口棺材上，用手轻轻拍打棺盖，末了又跳下来，围着棺木打转，对他们比划手势。这次的手势很好懂，是一个打开的动作。金陵道，他要我们帮他打开这口棺材？蓝思追猜测道，这里面会不会放的是他的尸体？他希望我们帮他入土为安。这是最合理的推测，许多阴魂都是因为尸体得不到安葬，这才不安宁。魏无羡站到棺材的一侧，几名少年站到了另一侧，想要帮他一起打开。魏无羡道，不用帮忙，你们站远点，万一不是尸体又喷你们一脸尸毒粉什么的。魏无羡一个人打开了棺材，将棺盖掀到地上，一低头看见一具尸体，不过不是那名少女的尸体，而是另一个人的。这人是个年轻男子，被人摆成合十安息的姿势，交叠的双手下压着一尾拂尘，一身雪白的道袍，下半张脸的轮廓俊秀文雅，面容苍白，唇色浅淡，上半张脸被一条四指宽的绷带缠了一层又一层，绷带下原本是眼珠的地方却看不到应有的起伏，而是空空的塌了下去，那里根本没有眼睛，只有两个空洞。那名少女听到他们打开了棺材，摸摸索索靠了过来，把手伸进棺材里一阵乱摸，摸到这具尸体的面容，跺了跺脚， 两行血泪从瞎了的眼睛里流出。不需要任何言语和手势来告知，所有人都明白了，这具被孤零零地放置在一座孤零零的义庄里的尸体，才是真正的小星辰。阴魂的眼泪是无法滴落的。那名少女默默流了一阵泪，忽然咬牙切齿地起身，对他们啊啊啊啊，又急又怒，一副极度渴望倾诉的模样。兰斯追道，还需要再问灵吗？魏无羡道，不必，我们未必能问出他想要我们问的问题，而且我觉得他的回答会很复杂，很难解。虽然魏无羡并没有说怕你应付不来，但蓝思追还是略感惭愧，心中暗暗下定决心，回去之后我还得勤加修习问灵才是，一定要做到像韩光君那样道谈如流，即问即答，随解随得。蓝景仪道，那怎么办呢？魏无羡道，共情吧。各大家族都有自己擅长的从怨灵身上获取情报、收集资料的方法，共情就是魏无羡最擅长的。他这个法子没有别家那么高深，谁都可以用，那就是直接请怨灵上身，以己之身为媒介，侵入亡魂的魂魄和记忆，闻之所闻，观之所观，感之所感。若亡魂情绪格外强烈，便会被他们悲伤、愤怒、狂喜等情绪波及，故称之为共情。可以说，这是所有的法门里最直接、最简便、快捷，也最有效的一种，当然，也是最危险的一种。对于怨灵上身，无人不避之而不及，共情却是反其道而行之，稍有差错便会玩火自焚，一旦怨灵反悔，乘虚而入，伺机反扑，最轻的下场也是被夺舍。金陵抗议道，太危险了，这种邪术没一个。魏无羡打断道，好了，没时间了，都站好吧，赶紧的，做完了还要回去找韩光君呢。金陵，你做监督者。监督者是共情仪式里必不可少的角色，为防止共情者陷入怨灵的情绪里无法自拔，需要与监督者约定一个暗号，这个暗号最好是一句话，或者是共情者非常熟悉的声音。监督者随时监视，一旦觉察情况有变，立刻行动，将共情者拉出来。金陵指着自己道，我？你让我监督你干这种事儿？蓝思追道，金公子不做的话，我来吧。魏无羡道，金陵，你带了银铃没有？银铃是云梦江氏的一种标志性配饰，金陵从小被两家养大，一阵住在兰陵金氏的金鳞台，一阵住云梦江氏的莲花坞，两家的东西应该都有带着。果然他迟疑着掏出了一枚古朴的小铃铛，银色的铃身上刻着江氏的家纹九瓣莲。魏无羡盯着那枚银铃看了片刻，金陵发觉他神色微有异样，问道，怎么？魏无羡道，无事。把银铃拿给蓝思追道，云梦江氏的银铃有定神清明之效，就用这个做暗号。金陵伸手夺回铃铛道，还是我来。蓝景仪哼哼道，一会儿不愿意，一会儿又愿意了，忽晴忽阴，小姐脾气。魏无羡对那少女道，你进来吧。那名少女擦了擦眼睛和脸，往他身上一撞，整个魂魄撞了进去。魏无羡则顺着棺木慢慢地滑了下来。 众少年七手八脚拖了一堆稻草过来，给魏无羡垫着坐。金陵紧紧捏着那枚铃铛，不知在想什么。那少女刚刚撞进来时，魏无羡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：这小姑娘是个瞎子，我跟她共情，到时候我岂不是也成了瞎子，看不到东西？这效果可大打折扣了。算了，能听也差不多。一阵天旋地转后，原本轻飘飘的魂魄仿佛落到了实地上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